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走出了医院，没有回学校，而是回了家，回到了楼影坠楼的地点。在几年前的冬天，他们手牵着手在雪地里落下了两个人形。在并不遥远的夏天，楼影的身体坠落在地，在地上留下了一滩暗红色的血，以及一个由胶带粘成的人形。而在现在，池小池摇摇晃晃地走到了覆盖了一层薄雪的地面上，仰面朝天倒了下去。雪水渗透了他后背的衣服，而他把一直捏在手里的照片举起，贴在了发烧的脸颊上，挡去了照到他脸上的光线。照片后面是楼影在洗印出照片后的题字：某年某月某日，大小熊猫留印于此。现在只剩下一只孤独的熊猫在怀念另一个。池小池把照片放进自己的心口，同时做好了构想。他要充分利用录音和这份不存在的照片，让姓朱的深信不疑。池小池不会拿这些东西去报案，他要留着折磨朱守成，叫他学会什么叫恐惧，叫他日日沉浸在随时被揭发的惶恐里，生不如死。他仍然会随身携带武器，如果朱守成敢暴力抢夺或者是入室盗窃，他就亲手杀了他。到时再参照他对楼英所做的公布录音，并把罪名全部推卸在他头上。然而事事总不如人愿，池小池离开医院后的一天之内，医院对朱守成连下了两回病危通知书。第三天，池小池接到了通知，朱守成死了。也许是被他打死的，也许是被他吓死的，谁又知道呢？对于这次恶性袭击事件，派出所毫无头绪，他们找不到凶器，脚印完全被雪覆盖。最近经常和朱守成一起回家的小男孩对警察的提问一问三不知，他的母亲也异常强势，直言关我家孩子屁事。就连受害者本人也没能在死前提供有效的证词。考虑到动机问题，老戴倒是把曾经指控朱守成性侵的池小池叫去询问了一番，但受过老戴本人训练的池小池早已学会灵活运用不知道来回答所有问题了。态度平静中带有一丝讶异，让老戴愣是挑不到一丝差错。最终真正帮助池小池脱罪的居然是资玉。资玉说，案发那天他在路上遇见了放学的池小池，就带他回自己的单身宿舍给他煮饺子吃。本地低下的破案能力帮了朱守成脱罪，也帮了池小池。资玉把池小池带出派出所后没和他多说一句话，自此以后他也再没有和池小池见过一面，即使偶尔在路上遇到，自玉也装作没有看见他。两人陌生的就像两片只有擦肩之缘的浮萍。出了派出所后的某天放学时，池小池被一个女人叫住了。女人自报家门： 我是古今的妈妈。 古今是那天池小池救下的小男孩的名字。他带池小池去了本地最好的一家菜馆，叫他随便点。 古今胆子小，那天回家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女人讲起这件事时带着一脸快意。 哼，老东西死得好。孩子，你放心，我告诉过古今，把那件事彻彻底底地忘掉。在警察面前，不论他们问什么都说不知道。你既然救了他，我们就不能没良心。 吃小吃笑笑，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菜顺着空荡荡的心，落入了不见底的深渊。复仇的确是一件叫人快活的事情，唯一难以抵抗的是复仇之后心里陡然被抽离得干干净净，茫然到了极致的空虚。朱守成死得太快了，他的生命蒸发掉后，池小池心里便显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狰狞的空洞。这个空洞在蝼蚁下坠的那一瞬就出现了，很疼，疼得他哭不出来。经历过巨大灾难而幸存下来的人特有的罪恶感把池小池填满了。每天一睁眼，他都在想， 为什么是我活着呢？为什么那天蝼蚁会跳下楼？如果我不是校外球员，而是去帮蝼蚁呢？如果我不去朱守成家里补习呢？ 无数的问题罗织起一片无缝的密网，化作无形的空气把它紧紧包裹其中。渐渐的，每天早上睁开眼也成了一件需要鼓足勇气的事情。真疼，真累啊，活着就是这样一种罪吗？和计划朱守成的死一样，池小池开始认真地计划自己的死。他不能死在学校，池小池并不讨厌这个学校，如果他从教学楼上跳下去，或者是在学校厕所里割腕，以他对自己父母的了解，一定会不依不饶地向学校索赔。他也不想死在家里，他对父母已经没有那样强烈的爱恨，家对他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不是仇恨的地方，也不是值得被当作归宿的安心的所在。而其他地点的话，跳哪里哪里贬值也很不好。后来他选定了一座桥，从桥上纵身而下落入水中被水带走，应该是不错的归宿吧。在接下来的月考里，池小池拿了第一。没有人能看出他的心情，在同学们眼里他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有人起哄， 大学霸请吃饭啊。 一定。 他真的请了要好的朋友吃饭，为了避免让他们留下心理阴影，池小池特意延后了好几天，才在一个无人的深夜爬上了那座他观望了很久的桥。黑夜之中看不见水，只能听见潺潺水响。池小池想象这条河会把他带到最近的一条江里去，他顺流而下，离开这个叫人窒息的地方，被波涛裹挟，像是一只打滚的小熊猫，一滚一滚的，一直滚到他想见的人面前，然后趴在他脚下抱住他的裤脚，再也不走了。太累了，一想到明天早上起床不用这么艰难，池小池就发自内心的欢喜起来。他把一封遗书留在了自己身上，纵身跳入滚滚波涛之中。他的遗书只有六个字： 我来过，我弃权。